马嘉国下第十一章。此后不久，王的亲戚和监护人并国务总理李希亚对所遭遇的事异常愤恨，便募集了八万步兵及所有的骑兵出发进攻犹太人，企图将圣城作为希腊人的居所，向圣殿征税，像对其他各国的寺庙一样，并且每年高价出售大司祭的职位。他毫不想天主的威能，而只信赖他的几万步兵、数千骑兵和80匹象。侵入犹太之后，逼近离耶路撒冷约32公里的一个要塞贝特祖尔，倾全力围攻。马加伯与部下听说他围攻了堡垒，便与民众一同叹息流泪，恳求上主派一位好天使来拯救以色列。马加伯自己首先拿起武器，然后激励众人跟他去冒险拯救同胞。众人都自告奋勇与他前去。他们离耶路撒冷不远，有位身穿白衣、手持金武器的骑兵出现，做他们的前锋。他们一致称扬仁慈的天主，个个勇往直前，不但准备冲锋杀敌，而且还敢与最凶猛的野兽搏斗，冲破铜墙铁壁。他们记得上主垂怜，从天上获得助战者，就列阵前进，冲向敌人，如猛狮一般击杀了步兵11000，骑兵1600，迫得其余的人都望风而逃，大半负伤弃甲逃命，连李希亚自己也得抱头鼠窜，才得苟全性命。但他并不是个愚昧的人，当他回想自己所遭遇的失败，便知希伯来人是不可战胜的，因为有全能的天主与他们共同作战。于是派遣使者去同犹太人说和，立平等的条件，且许下尽力劝国王与他们做朋友。马加伯为顾全公共的利益，就接受了李希亚所提出的一切。王也批准了马加伯为犹太人向李希亚书面所要求的各项条件。李希亚给犹太人所写的函件如下：李希亚祝犹太人民安好，你们的使者若望及阿贝沙龙呈递下附的函件，请求批准所列的事项。凡应转呈君王的，我已秉承；凡是可允准的，他一概允准了。若你们对政府仍保持友好，今后我必尽力为你们谋求幸福。关于这些及其余详细事项，我已吩咐你们的使者和我的特派员与你们会商。祝你们健康。1480年雕丝科洛月24日，王的谕文如下：安提约古王祝兄弟李希亚安好。自从先父归于诸神以后，我们愿意所属人民自管其国，不受骚扰。我们也听说犹太人不满意先父令他们随从希腊风俗，而愿保守自己固有的生活方式，并且要求遵守自己法律的许可。其实我们很愿意这民族不受骚扰，决意将圣殿交还他们，准许他们按照祖先的习礼度日。所以你更好派使者到他们那里去与他们和好，好使他们 认清我们的意思，安心乐意处理自己的事物。王给犹太民族所颁的诏书如下：安提约古王，祝犹太参议院与其他的人民安好。如果你们安康，那正是我们的希望，我们也很平安。莫乃劳向我们呈报，说你们愿意回乡从事己业，因此凡在散皮科月30日以前回家的，一概得享平安，并允许犹太人像昔日一样享用自己规定的食物，遵守自己的法律。如果有人无意做了什么错事，谁也不可干涉。此外，我又派莫乃劳前去慰问你们，仅此祝你们健康。148年散提科月15日，罗马人也寄给犹太人一封公函，其原文如下：罗马人的使者昆图莫米、提图马尼，祝犹太人民安好。王的亲人李西亚与你们商定的事，我们也表示赞同。对于那些他认为应请示国王的事，在你们仔细考虑以后，即刻派一人来，使我们能依照你们的利益去建议，因为我们快要起身到安提约基亚去，请急速派几个人来，叫我们知道究竟你们有什么意见。仅此祝你们健康。148年散提科月15日。